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能够保证两周去人家一次下午训练两个小时是吧，哎，这样的话哎，把我们这个困难呢能够给你解决， 甚至 自己想办法吧， 甚至逐渐增加频次 啊 对对，先慢慢来，渐入佳境。 好好好，节目的最后呢，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个海淀区杨坊店学区的这些小足球运动员，尤其这次精英训练营的同学们，我们到时候可以点一首歌送给他们，好不好？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，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，感受足球音乐节拍。校园足球节拍， 好，太好了。 好，进入今天校园足球节拍，那这个王主任准备送一首什么歌给我们的同学们？ 哎呦，送一首什么歌呢？这个足球方面的呢，我觉得听的很多的是女足的《铿锵玫瑰》。 可以，没有问题。 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咱们的女足啊，在这个足球比赛这个历史中，还是曾经取得过最好的成绩，是亚军，奥运会亚军，是吧？而且呢，我们的女足这个精神呢，还是非常的让人钦佩。他们本身非常艰苦。工资的水平待遇又比较低，但是还是曾把这个女足之花呀，绽放的那么鲜艳， 对 啊，让国人呢觉得那么的骄傲， 对， 因为我也是在原来看了女足的这个成绩以后，我当时也是热血沸腾， 很震撼 啊，这个也是为了弥补啊，我们杨坊学区现在还有两支女子队还没有成型。是吧，所以说我也期盼在我们杨坊学区也能绽放出女足的花朵。 好, 好 啊，是这个意思。 好，非常感谢那个王主任今天做客节目。这首《铿锵玫瑰》送给杨坊店这个这次精英训练营的所有的球员啊，跟帮我们的老师们。那今天也感谢您的做客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啊，继续邀请您到我们的节目中做客，好不好？ 好，谢谢主持人。 好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节目再见。 男女还早手上一朵玫瑰，还从不依赖谁。承认后悔，绝口不提伤悲。他习惯张着双眼和黑夜，倔强无言相对。只是想知道内心和夜那个黑。不要太相信。Yeah.